刚刚开始咧，我哋有系黎瑞恩啊，呢一首咧就系一人有一个梦想。喺你心目中会唔会永远都有一个梦想？而呢个梦想咧就系，就算唔实现都唔紧要，有个梦想记住在心中咧就得噶啦吓。咁而家时间咧就系5:12啊，开始紧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啦。咁由而家一路咧系去到6:30嘅。今日天气方面咧，翻嚟嘅时候咧，仲见到有一个嘅雷暴警告，但系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系冇啦。咁而家系比较好干净嘅，简单嘅一个天气报告。咁啊，今日咧有一股偏南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天气呢都会是继续是酷热啊。接近周末的时候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29度。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一首好听的歌曲啦，你听落去顺意啦，咁又歌词咧，当然系写得系比较简洁而又有意义深长嘅咧，就会更加系令人受欢迎而喜欢嘅首歌。《爱的代价》来自系李宗盛写曲写词，为张艾嘉而写。短短嘅几分钟歌里边咧，其实包含咗一啲嘅人生嘅意义。一开头就话记唔记得年少时候嘅梦咧？咁就已经有一个共鸣嘅心啊！每一个人咧喺年轻嘅时候都一定有佢嘅梦想，而李宗盛认为呢个梦想咧系一朵永远不凋零嘅花，陪我去经过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咁然之后就话走吧走吧，人生是总要是去学习长大啦，学习去成长啦。咁而亦都人生是难免是会经历一啲嘅痛苦啊，一啲嘅挣扎。而我哋都要继续走路，就是为自己嘅心去找寻一个家。曾经伤心流泪黯然心碎，这个是爱的代价。 也许偶尔仲会想起佢，嗰、那个佢咧就系你心中嘅他啦。偶尔难免亦都会惦记住佢，就当佢系佢嘅老朋友，佢让你心痛，让你牵挂，只系心中都唔再有火花啦，让往事都随风去吧。咁啊，系啦，一讲出咗你啲嘅梦想或者你嘅经历，你曾经有一个几重要嘅一个人物喺你心目中里边系即系一定系存在过，而个位置好重，但系世事往往都并不能如意。你中意嘅嘢，包括咗人同物，未必系永久喺你身边，但系嗰个回忆，嗰、那个过往嘅印象，永远都甩唔到。那个呢就永远的存在。学识怎样去平淡的心啊。五点搭四早晨。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的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及，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会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有关加沙地带日前在以色列空袭中被炸毁的大楼，他未看到来自以色列方面的证据，证明好似之前以方所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大楼内活动。布林肯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期间回应有关近期升级的以巴冲突，他说在大楼遇袭后没几耐，美方确实要求以色列提供证据解释空袭大楼的必要性。布林肯拒绝评论具体情报内容，但表示自己未看到相关资讯，又说会给其他人说明这些资料是否已经被分享，以及美方作出的评估。欧美表示同意就关税争拗局部休战，并开始讨论全球产能过剩及中国扭曲贸易的政策。欧美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盟友，双方可以推动高标准解决共同关心的议题，并要求支持贸易扭曲政策的国家，例如中国承担责任。报道说，双方的讨论目标是在年底前就全球钢铝产能过剩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北京外交部本月初回应有关美日经济政策的提问时，曾经表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以来市场规律及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搞排他性的小团体，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只会人为割裂世界，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阿富汗外长阿特马尔及国安顾问穆希卜通电话，讨论当地局势。王毅应约同穆希卜通电话时说，美国在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的关键阶段，单方面撤军带来不确定因素，但和平是大势所趋，中方愿意为阿富汗内部谈判提供便利，包括为在华举行谈判创造必要条件。穆希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又说愿意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反恐合作安全。另外，王毅对阿特马尔表示，中方支持阿富汗内部各派别谈判，建立政治框架，又说希望各方在过程中保持耐心和善意，努力止暴停火，为和谈营造有利环境。警方正调查一宗假冒执法人员的电话骗案，一名23岁女子怀疑被骗去180万元人民币。警方说，事主指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来电，自称是执法机构人员，指事主因为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他提供两个银行户口和登入资料。事主按指示提供资料后，发现户口失去约180万元人民币，昨晚报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27点，下跌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3点，下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03，加元1.207，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13美元，卖出1,867.52美元。

不必数最终多少张捏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日就会开心落头。 有个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栽种，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从没计较开心，就是面容有。 人生路上的时候，条路咁长，我哋所遇到嘅嘢，所见到嘅嘢好多，有好嘅，有唔好嘅，有令你开怀嘅，有令你系伤感，有啲好顺利，但系都有啲遇上挫折嘅时候，个关口唔知点样过。呢、這个咧先至系啲人生。如果一路有时间嘅时候，又或者咁啱嘅时候，都会遇到某一啲事咧，令你会谂起喺脑海里边，你会出现翻呢啲过往所走过一啲嘅痕迹，顺利与不顺利嘅咧。都会涌现嘅时候咧，又或者可能嗰段时间系你好多嘢去谂啊，好多嘢去思考嘅时候咧，呢啲画面就出现啦。咁当中咧，当然会系一啲系可能系一段唔开心嘅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先至会令你谂起呢啲嘢。嗱，呢啲画面出现嘅时候咧，可能都会作一种鼓励性嘅，起码都有啲好嘅你系遇过嘅，而唔好嘅时候，可能系因为个唔好而带俾你一个顺利啊，又跨过咗嗰一步。有一啲唔顺利嘅时候，先至有顺利嘅之后嘅一步。咁所以每一啲嘢嘅发生嘅时候咧，喺当眼嘅时候，喺即系当时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好唔开心啊！人生嘅经历系咁啊咁啊咁啊，但系喺日子过去咗之后咧，你可能又会发觉，哦，原来佢嘅出现一定有佢嘅因由，佢俾你一啲嘅考验，或者有更好嘅前路俾你去跨过。咁其实呢个咧，一个嘅自我嘅鼓励。同埋喺歌词里面呢，大家可以睇得到出自一啲唔同人嘅手笔，其实佢哋都係遇上咗佢哋人生一啲嘅关口嘅路程，喺佢心底里面化作咗一个歌词去同大家分享，都係一个充满励志性嘅一个令你听上嚟有一个令你好似继续向上嗰种嘅鼓励嘅感觉。刚刚嘅就係叶新棠叶丽仪嘅笑迎人生。唔开心嘅时候，抬头望上天，哇！天有多高几阔啊！自己只系一粒微尘嘅啫，所以可以放眼世界睇多啲啊！5:44，早晨，气温29度。 你发觉世界尽太灰尘，每次愁云。吸引 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到一生，满在你心坎。哦耶，那是蓝天与白云，满在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抖震，舞作叫唤大伤感。我始终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点来到一生，伴在你心坎。哦耶，那是蓝天与白云，伴在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古巨基的蓝天与白云，哇，见到蓝天白云的时候，晴朗的天空呢，你就会心花怒放。这一排虽然是热，但你见到个天呢又好像很漂亮，唔通系咪真系少咗飞机嘅时候呢？咁个天空呢真系，哇，真系靓好多。对嗰啲什么即系污浊嘅空气啊，一啲嘅尘埃等等，一啲我哋可能眼见唔到嘅嘢咧，都即系暂时嚟讲消失咗，令到我哋一个好靓嘅天空嘅感觉吓。咁啊，头先喺五点嘅时候翻嚟嘅时候，觉得即系见到呢个雷暴警告咧就走咗啦，咁就话哎系咪即系乜都甩晒最好啦？但系咧就啱啱系又见到又出咗一个报告啦，就雷暴警告咧又出翻啦，有效时间会到今朝7:45噶。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嘅时候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再次提醒，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45。现时时间5:48。 相安照，浮沉翠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照，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屠浪屠尽红尘俗世几多票，清风笑，顶夜寂寥，豪情幻情渺一襟晚照， 沧海一声笑，来自《笑傲江湖》里面讲及江湖高手金盆洗手之后同他的挚友一起合奏的歌曲。这首歌是可以极深奥，有极高的功夫才可以弹奏到出来，还有那种的感受。他的韵味无穷，你听落有你自己那个的广阔的胸襟的想法。黄沾演绎《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想起电视版的令狐冲周润发。是啊，发哥这个众人的发哥心目中成希望能够是捕获他的发哥呢，今天呢是他的牛一啊，生日快乐啊。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大丈夫是我啊。 Oh very nice, 我爱又爱到 You very nice, 两情情让爱两边风雨低过，第一发拖有咗到我，两边转座。 Oh very nice， 大丈夫系你。 Oh thank you again，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夜夜嚟啊冚住我，说不失拖有咗到拖， 分不清楚。Oh very nice， 你对我。 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Oh oh oh, very nice。 世界系我， 大丈夫系我啊。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灵魂系我，有咗不分，有咗到拖， 你我你我。Oh very nice。 丈夫是蛙。 Oh very nice， 蛙爱右爱左啊。 Oh very nice， 用电情同用爱，用电逢缘系我，第一孖拖有咗到拖，用电线索。 Oh very nice， nice。 系一套电影里边，《大丈夫日记》周润发有两个太太，黄祖贤同埋叶倩文。如果想享齐人之福咧，的确真系唔容易，系唔啱嘅。喺电影里边嘅写照，大家感受到嘅时候，真系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吓。从一而终嘅爱情咧，其实咧就系甜蜜在心底嘅。就快六点钟啦，差不多咗四分钟时间。现在温度29度，今日最高32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45。十个字的歌名，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城市的夜晚霓虹灯最在，点亮黑暗挡不走孤单，午夜和白天不停的交换，走在街头一个人孤单，节日的狂欢，情人的浪漫，所有的快乐都和我无关，无聊的工作让人很心烦，我又想 旋律是很容易接受，歌词都是可能会写中你的心事都不定。内地的歌手叫做梦言，发梦的梦，自然的言，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节日的狂欢，情人的浪漫，所有的快乐都和我无关， 景福街一间工业大厦单位检获约4.5公斤怀疑氯胺酮，39樽约21公斤怀疑液态氯胺酮，同埋一批制毒及毒品包装工具。

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科兴疫苗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如果你患有严重精神系统疾病，或未受控制嘅慢性疾病，或者系怀孕期或者哺乳期嘅妇女，都唔应该接种科兴疫苗嘅。仲有其他唔适合接种嘅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六点十一分，早晨啊，早晨啊，继续五月十八号星期二嘅清晨爽利。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嘅时候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9度。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4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五月十八号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一路咧讲咗好多绘画吓。咁啊，呢14个字咧，我哋又再复一次咧。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一路咧听阿崔博士介绍好多啲名画家啦，咁多个朝代嗰啲，而去到咧就系有一种好舒闲啊，好悠然自得啊。好放松嗰种感觉啦，听你介绍啲画， 尤其是咧一两年咁紧张嘅生活环境啊，更加需要咧放松自己。 系啊，我喺度谂咧，嗱，你喺度讲紧啦，又喺度画紧画啦，咁上下咧，第时到你独当一面咧，就开一个画展啊，我哋嚟睇啊，啲听众朋友啦都会嚟睇啊，我谂啊， 啲小型所谓师生画展咧，我都开过一两次嘅，但独当一面就唔敢谂啦。 实有呢啲日子嘅， 希望系啦。 吓，你一路再浸淫多啲吓，经验多啲。 多谢你鼓励啊，钱。 嗯，好啦，又听翻你讲一啲嘅绘画嘅历史先吓。嗱，上一次咧就介绍咗清初四王啊吓，诶里边嘅王时敏同埋王元祺两爷孙。咁今次咧就介绍另外两王啦，系嘛？ 冇错啦，一个王鉴，一个咧就王辉。 嗯，王鉴嘅背景系点咧吓？ 王鉴咧就系1598年到1677年嘅人嚟嘅。 嗯， 佢自幼就接受良好嘅教育，喺明清两朝咧都做过官。嗱，佢精通画理，喺清代山水派系中被视为咧正统派嘅中坚分子嘅。佢善于咧墓古，即系临墓古人啦，特别咧系推崇啊五代。董源巨贤亦都专心模仿咧袁四家，尤其是系王蒙啊。 上次你就介绍咗王时敏啊，咁王时敏同王鉴呢两个咧，佢哋喺绘画嘅风格方面有啲咩分别咯？嗬， 啊好叻啊，子你好识问。其实王鉴同王时敏绘画嘅风格基本上好似嘅， 系。 不过王鉴嗰个画法啊，更加多样化嘅，佢好擅长临摹古人嘅作品，佢嘅墨笔山水。以紅染見長， 即係染得好出色，好有層次， 嗯， 風格好華潤，筆法好圓韻。嗱，晚年咧又尖鋭咗噶咯噃， 嗯，因為經驗啊多啲， 係啦。 咁佢個作品有邊啲係出名啊？ 佢傳世作品咧有好多嘅，譬如《仿王公望煙浮遠袖圖》啦，《長松仙管圖》， 嗯，仲有《山水圖》《雲閣重音圖》啊，嚇。 冇錯啦，喺青綠山水方面咧，佢都有好嘅作品噶噃。譬如话《仿三照山水图》等， 嗯，头先咧所讲嘅咧就系黄鉴啦。哇，睇翻佢年份，你讲话1598至到1677年，都成79岁啊，吓。 系啦，都系长寿嘅。 系啊，咁啊，跟住呢个咧就系叫做 王辉啦。 嗱，呢个辉字形容一下先，上面系羽毛个羽，下低就系军人嗰个军，就读个辉字嘅吓。 冇错，佢系1632到到1717年嘅人嚟嘅。 嗯。 他曾經跟過王時敏和王鑑學畫的，出身於繪畫世家，自幼就跟繪畫有緣的了，一生就過住很豐裕的生活，專心臨摹古人，很努力跟古畫來畫的，就仿效譬如董源、巨賢、范寬、王蒙、王公望那些山水的，對於明朝的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的山水都是很喜歡的。 嗱，崔博士你提过啦，阿王辉咧就跟过王时敏同王鉴咧画过画噶，咁佢有冇啲咩嘅独特之处咧吓？ 佢跟咗两个老师啦，都系咧好出名嘅临摹古人。 嗯， 而两个老师去世之后咧，佢就声名大噪啊，喺江南嘅画坛咧好出名。 咦，有啲咩威水史啦吓？ 嗱，连康熙皇帝啊都邀请佢啦。作為繪製巡視南方盛舉的主筆， 主筆即是即寫些什麼、 啊、其實這個筆呢就不一定就是寫字的、 嗯、 不一定是書法，我們很多時候呢畫畫都叫寫畫的、 哦 是啊、即是我們說它呢主筆呢就是負責呢畫畫， 即是它是主要是在畫畫、 主要的畫家可以這樣說、就繪成了12個巨卷叫做《康熙南巡圖》、 嗯 啊、因為這個成績、啊就俾康熙咧御赐山水清辉四个字， 系 嗱呢个辉字咧就系日字旁一个军人个军啦， 嗯， 所以咧王辉咧又叫做清辉老人。 咁佢有啲咩传世嘅作品咧？ 好多噶，譬如话《寒山玉雪图》啦，《千岩万阙图》啦， 嗯，跟住嗰啲我讲下， 系啦， 《溪山红树图》、《仿王蒙秋山读书图》等等吓， 对， 嗯。嗱，咁啊四王咧，你就介紹過啦。咁除咗係有呢、這個，我叫做四大天王啦，可以答 可以啊。 咁啊，喺清朝仲有啲咩著名嘅畫家咧嚇？ 嗱，呢清初四王再加埋有兩個好出名嘅畫家，一個叫吳力，歷史嘅力， 係 另一個咧叫運秀平啊。呢個運字咧就樹心邊一個君字啊， 係 咁啊合稱清初六家，四王加兩個就六家啦。 嗯。 呢六家咧都受文人畫嘅傳統影響嘅， 係嗱咁啊，總共即係呢度有六個人啦，四王加埋吳力同埋運秀平啦，咁佢哋有啲咩特點啦嚇？阿崔博士， 當中五個咧，即係四王再加吳力，就以畫山水畫聞名嘅， 嗯， 只有咧運秀平佢就擅畫花卉， 係咁啊，就慢慢再聽你介紹啦嚇。不如我哋先睇下了解一下吳力佢嘅背景係點啦嚇。 嗱，吳力。是1632到1718年的人来的。 嗯 哼。他生平经历呢跟其他的画家不同。 是。 他是王辉的同乡，大家都是常熟人。不过幼年丧父，家境就很清寒了。年轻的时候呢就跟过王时敏和王鉴学画的。后来呢就是画画画得叻呢、嗯、所以就靠卖画呢来供养的母亲的。 是。 啊到他31岁的时候呢，母亲和个妻子咧都相继咧离开世界， 咁好凄凉喎。 系啊，孤零零，所以佢就意志消沉啦，萌生出咧出家做和尚。 啊，即系以前啲年代梗系咁噶，嗬，啊唔开心啊，就走去出家啦咁样。 系啊，咁嗱，佢起初系信佛教啦， 嗯， 但系到50岁之后咧，就接触到咧从欧洲嚟嘅传教士，就改信天主教。 诶，好传奇喎， 系啊，做埋修士添， 系， 仲去嗰个我哋好熟悉嘅地方。就是、當時已經被葡萄牙人咧佔領的澳門啊！ 咦，咁澳門都可能有佢好多 的 畫作 嚇，應該係嘅、 嗯 啊。最後咧，佢就翻去江南做傳教啊， 差唔多有成30年咁耐。 系，咁佢画画嘅风格系点样样啊？ 啊，佢啲山水画咧都仿效袁四家，流传嘅作品就好多下嘅。 嗯嗯， 包括有《横山情海图》啦，啊，呢个系佢75岁时嘅长卷作品嚟嘅。 系， 仲有咧《湖天春色图》啦。 嗯，仲有嗰啲啊，我噏埋佢啦吓，《柳川秋思图》《苦雨诗图》《山中苦雨诗画》等等。 佢咧。中年是86岁了， 又一次证明咧，画画嘅都好长寿吓。不过咧，对于吴力嚟讲咧，佢长寿得嚟咧，其实咧就个背景好凄凉啊，即系都系自己漂泊流离咁过生活啊。 冇错啦，孤苦伶仃啊。 突然间谂起咧，就系陈浩德有一只悲秋风，都系悲凉啊。啱唔啱啊？ 女童入边好似客途秋恨嗰啲意境啊。 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拣嗰只歌嚟听听好嘛？ 好，唔该晒钱。 唔好客气啦。咁啊，吴力咧就介绍咗佢嘅背景啦。咁另外一位啊，运秀平又点咧 吓？啊，运秀平有人叫运格，格外个格。 嗯， 1633到1690年嘅人，系清初咧最有影响力嘅花鸟大家嚟嘅。 系， 佢被称为咧写生正派啊。喺清朝统治之下。佢唔做官， 嗯， 一生咧都系卖画同埋教学谋生嘅啫。 咁可能自由啲， 同埋有骨气啊。嗱，佢诗书画都好叻嘅， 嗯， 嗱，佢改变咗明代宫廷画嘅浓丽俗杂啊， 系咪即系好艳咁样嘅意思咧？ 好浓艳嗰种啦， 吓，嗯， 就推崇前人所创嘅抹骨花卉画法。 抹骨即系冇骨啦，系咪？ 冇骨啊，系啦。 即系点嘅意思咧？ 唔需要咧用水墨咧画咗咧山水或者一啲花卉嘅骨干啊，咁啊就咁咧用颜色就画出嚟啦。 即系佢用笔都好细腻喎，吓。 佢嘅花卉画法用笔真系好细腻，佢好巧妙咁用水同埋用色嘅。嗱，嗰啲人咧形容佢喺水中之色。色中之水， 嗯， 形成一个独特的清润雅致、自然活泼的画风。 咁佢有啲咩作品啊？吓， 都好多噶，譬如话山水花鸟图啦、花卉图啦， 嗯，另外有桃花图同埋双青图。咁啊，听啲字面咧，可能大家未必了解，但系或者上网去揿一揿，揾一揾咧，就会知噶啦。 就出晒嚟噶啦， 好啦，咁啊，介绍咗今日总共咧六个人啦，四大天王加咗头先系吴力同埋运秀平啦。咁仲有冇啲咩嘅画噶？ 嗱，仲有咧，好出名嘅有四个喺清初画画好叻嘅和尚， 嗯， 我哋叫四画僧啊。简单讲一讲佢哋先。 好啊。 喺清兵入关咗之后，好多汉族嘅文人咧，就系当自己系前朝嘅遗民身份， 嗯， 大部分咧都用不合作态度嚟面对呢个新政权嘅。 系。 又或者咧，有啲系为咗逃避杀害，咁其中一部分人咧就遁入空门啊，出家做和尚啦。 嗯， 当中有四个好擅长画画的和尚，就画师称他们做四画僧或者四高僧。 嗯，咁边四个呢？ 弘仁、坤禅、八大山人同埋石涛。 嗯， 啊，咁我哋咧下一集就会逐个介绍下佢哋噶啦。 好啊，好啊。 嗱，呢几个咧，佢哋隐居山水之间，佢哋嘅画风同清初四王咧系好唔同嘅。佢哋好注重个人嘅风格，不受古人嘅约束，同埋咧另外辟开一啲新嘅途径。 嗯。 他重视感受生活啦，观察自然，同埋咧独特性灵啊！佢哋咧就唔再话要刻意模仿前人嗰啲画法啊，嗰啲意境嘅， 系 咁啊，超出咗四王所表现嘅意境。 即系总之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好重啦吓。 呢个绝对啱。 咁呢四个人嘅个人嘅背景分别系点啦吓，崔博士？ 嗱，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留翻 下一集咧。先至逐个讲下嘅。 好嘅，系，因为真系插多够钟，我哋又有啲 tips 啊，食疗方等等啊嘛， 嗬。 咁有啲咩小 tips 咧？ 嗱，今日介绍一样咧，同眼睛有关嘅毛病，又叫做迎风流泪啊。 咁靓啊个名。 吓，又叫做日泪症啊。啊，呢个咧就系中老年人常见嘅眼睛毛病之一嚟嘅。 日泪症即系点噶？ 佢嘅症状就话你睇落对眼冇乜嘢嘅，外边睇落去。 吓。 但系咧，一俾风一吹。嗰啲眼淚水就會流出嚟啦， 即係好似吹沙入眼嗰啲咁樣咯。 係啊，係咁上下啦。 嗯， 有時咧啲眼淚咧多到去流到佢個塊面上邊嘅。 嚇！ 咁呢個多數係因為咧我哋嘅淚液引流系統係唔正常引起嘅。 嗯，不如再解釋多啲。 好嗱，我哋知道眼淚咧就係由我哋嘅淚氣產生嘅液體嚟嘅，而且咧從眼入邊咧排咗出嚟。咁啊，淚腺就分泌淚液，淚液就經過眼內黐眼內黐，即係近住咧鼻梁嗰個眼角啦。 係， 嗰有兩個小開口嘅，我哋叫淚點啦，就流入淚小管。 嗯， 再經過一個濾囊同埋咧鼻濾管就流入個鼻腔，咁一路射落去嘅。 嗯， 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咧，一部分嘅淚液一出就蒸發咗噶啦，剩低嗰啲咧就係咁樣通過頭先嗰啲淚小管啊嗰啲咧流入個鼻腔嘅。 嗯， 咁但係有啲人咧，當佢鼻風一吹之後，特別係冷嘅空氣啊。啊！佢嘅淚腺分泌就增強，即係淚水就多咗啦。 嗯。 咁同時咧，眼部嗰啲括約肌就出現咗一個痉攣性嘅收縮，令到淚小管就收窄咗，就唔能夠有效咧將過多嘅淚液排走嘅，就出現咗流淚嘅情況咯。 哦，即係呢個迎風流淚，即係日淚症咧，就係咁樣樣嚟嘅個原因嚇。 啊，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嘅，譬如包括有炎症啦、發炎啊、沙眼啊、慢性結膜炎啊、淚道炎等，或者咧淚小點嘅位置異常啊、淚點小管、鼻淚管有阻塞等等，咁呢啲都係一定要經過咧眼科醫生或者專業嘅人士去診斷，先至可以鑑別到噶啦。 咁啊係啊，喂，眼睛靈魂之窗嚟噶，一定要重視去正視呢個問題啊！ 冇錯。 咁喺湯水方面有冇啲咩嘢針對性呢個保眼良方咧？ 嗱，今日介紹一條好特別嘅，叫豬蹄冰糖羹啊！ 咦，聽落去豬蹄好唔拉更喎， 係好似同隻眼冇關嘅， 係咯、 啊。你聽我講解一下啦。 好， 嗱，一人量嘅個材料好簡單，豬蹄咁咧，嗰個方咧就指明話買豬後腳啊， 係 啊，豬蹄即係有爪近住嗰個部分啦，一隻就唔係成隻豬腳嚇、啊。冰糖50克， 喂，其實即係甜品嚟嘅啫喎， 嚇、啊，所以叫羹啦、啊 系咁呢个其实就系啲民间验方嚟嘅， 绝对系啦。 嗯，咁点整啊？ 嗱，咁就先用适量嘅水，譬如你要浸过咗只猪蹄啦，系、咪？就放入个压力煲入边啊， 系， 将佢咧煮到熟晒烂咁就系啦。 嗯， 咁加埋冰糖啦，然之后咧就摊档暖嗰阵时咧，一次过饮晒嗰啲汤水，同埋食埋嗰啲肉，或者你话一次过太多太流，就分早晚两次啦。 吓、 咁啊，连服七日。咁如果你發覺，咦，流淚嗰個情況有改善，就可以咧再食多7日。 係 嗱，呢個有出處嘅，佢出處咧廣西科技情報研究所編輯一個叫做《老病號治病絕招》。 嗯，嗱、呢個話民間驗方啊，就是、豬蹄冰糖羹。咁如果唔關話去到即係、就是、針對眼嘅保眼嘅良方，咁淨係食呢個豬蹄冰糖羹都有啲咩好處咧？嚇 嗱，豬蹄有啲書叫豬爪啦，就是甘咸味嘅平性，佢有补血啦、通乳、强健腰腿同埋托疮嘅功效。啊，适合边啲咧？血虚体弱嗰啲人食用啦，亦都适合咧嗰啲腰腿乏力啊。 嗯， 又或者咧生疮烂咗好耐都收唔到口，所以我叫托疮啦。 系 冰糖咧就是、由白砂糖煎炼而成嘅冰块状嘅结晶啦，大家都知系点噶啦。佢咧就系甘味平性嘅，有补中益气、和胃润肺嘅作用。 不过听到呢度咧，都仲系觉得好似同眼冇咩直接关系喎，嗬？ 系啦，其实咧重点系一个虚字。 吓 啊，呢两样嘢夹埋咧就是、有补虚嘅功效。 啊， 所以能够舒缓中老年人啊，因为多数都系体虚比较气虚血弱噶啦嘛。迎风流泪的症状就会出来了。其实这条就是民间验方来的，就未经过科研验证的。如果你吃了之后情况仍然持续甚至恶化，影响你的视力，就应该要求医的了。还要提一提，里面有脂肪和糖分都比较多的，所以你有高脂血症，你说胆固醇、脂肪高那些，或者有糖尿病，就不宜食用的了。 嗯，好，明白。那麻烦了崔博士的介绍。那下个星期呢就是讲那四个话症。 没错啦。 一些资料背景。 是的。 好，那麻烦了，下个星期二再见了，拜拜。 好，拜拜。 陈浩德嘅悲秋风啊。听日咧就有雷博士讲下运动同寿命嘅关系。而家温度29度，最高32度，咁啊，听朝再见你啦，继续听埋直播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在巴黎举行会谈，双方呼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尽快结束敌对行为。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同塞西都对以巴冲突升级感到担心，为大量平民在冲突中死伤感到痛惜。两人认为绝对有必要结束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将共同努力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马克龙又说支持埃及在以巴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另外，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外长勒德里昂较早时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又和到访的埃及外长舒海里举行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三国外长都对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升级表示担忧，并讨论如何加强协调结束暴力衝突。歐盟表示將會暫停進一步增加因為美國加徵鋼鋁關稅而對美國實施的報復關稅措施，以恢復跨大西洋關係。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部羅夫斯基斯在社交專頁上說，歐盟今次決定將為歐美進一步討論解決有關貿易爭拗提供談判空間。東部羅夫斯基斯較早時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以及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發表共同聲明，指歐美雙方近期舉行視像會議，認為有必要尋找辦法解決彼此之間貿易爭拗。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阿富汗外长阿特马尔以及国安顾问穆希福通电话，讨论当地局势。王毅应约同穆希福通电话时话，美国在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的关键阶段单方面撤军，带来不确定因素。但和平是大势所趋，中方愿意为阿富汗内部谈判提供便利，包括为在华举行谈判创造必要条件。穆希福感谢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又话愿意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反恐合作安全。反恐安全合作。另外，王毅对阿特马尔表示，中方支持阿富汗内部各派别谈判建立政治框架，又说希望各方在过程中保持耐心和善意，努力止暴停火，为和谈营造有利环境。警方正调查一宗假冒执法人员的电话骗案，一名23岁女子怀疑被骗去180万元人民币。警方说事主指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来电，自称为执法机构人员，指事主因为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他提供两个银行户口和登入资料。事主按指示提供资料后，发现户口失去约180万元人民币，昨晚报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台湾疫情进一步恶化，警戒级别提高到第三级，非台湾人和居留没有居留证的人士明天起暂停入境一个月，所有旅客亦都不可以在台湾转机。个案较多的台北和新北今天起高中以下年级停课到今个月28号，稍后会联络台湾记者讲下市面情况。 一名华大基因的员